娘家家东啊逃西山是啊啥子虫儿郎滚雪啊蓝我本心带明星生了土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请您欣赏杨少鹏演唱的京剧《文昭关》的选段。 Oh, 琴与那东高空琴方便，他向我隐藏在后Thank you.